Oh, 人啊，家的飘散过时光，我是一无钱难买早就你妈去不乖吧，第二个邻家子与我带钉子，死里下发发娘，可怜他年老不哭无人领英房，今朝你为我失魂失魂发财，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是你莫再为我碎空啊，愿你家 thank you. 啊。 往事情。 娘家有你定亲，指望见老长春。西林门里念罢了，国王家在几心人，门户一片贫富不等。老夫死里留下灰呀太昏，妾身今朝上司记住夫君，珍惜天师良机，花园见面相压人静，谁知凭空望谁成悲伤，岁月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季，离了他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西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已与不上死地之地，无父林郎穷子愿杀人大海用来分明，妾子恩天上地居不知苦尽，可以身亡天一夜无苦分于林，叫一声望天与儿母不不自问， 踩他垮谁快 不服，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你应的功劳，不是三套落门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宽将三两银三两银， 情，气势汹汹。 想到死生怎能忍，苦令我一无凶器而不振，却半生早停在迷离。 主公，学艺一见招兵争，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事做一张身，手能一口就咬定。 Oh! 下的长在身边尊家门， 走奔山。 来等你呀，吕洞宾。 禀大王， 夫子报名 下拜去哟。马步葬为在， 赛个初三子，必能金花冠为了子。 不与谢参龙子表妹去信仰吧。那要三更时分，不见谢参外来，从小姐之名到花园行赏，这是他与北上的。 你你，小生乃是王家马夫，雅姐子在花园马房之内， 处处是 给草喂马， 给草喂马。 这里有金茶女子，你们在苦神的。小人不知， 哎呀，大人，这只警察员是我定生的， 不是定生 数月以前，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定时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过， 有夫人。大人，我想起来了，那天张白张生来问我过， 问你什么？ 我见警察林出的很，就问他是哪里马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向，哎，用毛秀我领大石器，身是光杖，引动的公民，引是凶顽，我不免冒他一下。满帐被斩，你万人去听起了高兴，加他一次冒出梦境。这不正讲是四七村，今日当堂万不招人。 包大人，督导你体面无私，为官清正，怎能无凭无罪，冤屈两名？ 哎，是啊，虽以手印早难作证。一只警察岂可为民？ 小人知我这是凶神之事，万望包大人明察。 啊，包大人，文韬审犯，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旨意在此， 你到家来。 文韬审犯多以盗计，这是万少一人，使得此人上堂。本是正凶，就引是反掌。谢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案何必再审？ 啊，谢谢臣行进话，身上一扎绝不呀，且为我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上去到新天王今天说新臣的名啊，下到水里上去 趁机听我讲，那衙里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衙，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你求你不用讲， 也是自从清云，今日到此要怎样？ 说的就给你卖上， 啊， 我的气场疯狂，保护你的本愿望， 本愿望。 我这里上是跪地上，来我大姐门开放，此事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先生。你要什么就什么，王金为你也无法。 三个王金哪里张？ 马帮背有地下放， 请趁你是男子皇，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三子啊，你没在民心不良，害得我夫妻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折磨，我跑对路面去帮忙。他飞来了包大人，远人海边不知家，我老衙妻子江河东。 和尚，你快五十五人，大小姐。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导航我今天的扫描哟，回春黄甫 写的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喊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碰。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走。 不知道长管你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关钱柜这碗干米，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呀、啊！ 道长不请，请赴淡房。 贫道口饱，不用淡房， 请见。 听了。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卖完，信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有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有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待老汉取之泪点，看看有无存活。稍事复有便是。 这金山买卖，信用未泄。 好， 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师傅，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惦记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忧啊！ 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洗刷。与他。啊！ 聂老道不知从何处来，抽点四味怪药我在，翻天奔草无自由，眼看狼豹这招 所不知，适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味古怪药材，为夫服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味药材？ 只有丹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夫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哎呀，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你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

新婚协会的伙伴，你叫你 他一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